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今儿跟大家问候说什么呢？ 今天啊，哎，王哥嗓子怎么哑了呢？ 你就不能问候点稍微的靠谱点的？ 我是想说呀，今天这个气温啊，突然它就哗啦一下降下来了。 今儿的问候话题就是您穿秋裤了吗？ 对，所以千万别像我似的啊，这个嘚瑟。嘚瑟感冒了吧？ 什么叫嘚瑟？ 这个我也是听那我们电台那个梁岩老师梁叔教的那句啊，嘚瑟就是说一个人啊，那个怎么说呢？说一个人洋洋得意，不知好歹，这就属于叫嘚瑟。 这就叫嘚瑟。 就比方说吧，我嘚瑟想美，年轻姑娘图漂亮吗？我不想穿厚的，显腿粗，我就不穿秋裤。嘚瑟的结果就是感冒了吧？ 还有这样解释的 啊？对呀， 反正这两天天凉哈，据说今天、明天和后天3天都有雨 啊， 最高气温才14-15度、13-14度的样子。 是， 希望大家一定要关注自己，千万别感冒了， 体感温度会更低。 不过话说回来了，这个说到感冒呢，这个也有一些新的事情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嗯， 你比如说今年的这个10月18号、19号这两天，阿里健康联合滴滴出行。名医主刀这些机构啊，推出了一个免费送医上门的活动。在为期2天的活动里啊，一共收到了来自北京、上海、杭州和南京超过2000人次的医生上门预约订单。实际呢，提供了2000多订单哈、实际呢才提供了40多次上门服务。其中据说咱们北京城就接了几百个订单， 这大夫都能上门看病，这是私人医生啊、 这是过去一听电视剧里边才有的这个专业名词啊。 对呀、请个大夫上门来看看、 是昨天上午10点，北京一家和睦家你知道吧，心脏中心的主任 长和睦家生孩子那医院， 反正是家私立医院 啊， 人家的主任医师刘立松接到了这个第一个订单。预约的用户呢是陈女士，今年呢岁数不小，70多岁了，住在朝阳区姚家园地区，有高血压，由于骨折吧，需要医生上门服务。你看人家有需求，刘立松呢就携带着血压仪、心电图机还有听诊器这些医疗检测设备，和护士就坐着那个专车呀，从医院出发，到了陈女士他们家里边之后，经过问问情况呗，要诊询。于是呢，刘立松大夫就专门为他写了建议用药。这听着有点怪哈，咱都知道大夫开的那叫处方，这就不一样，这叫建议用药。说你到方便的医院去买去吧。记者也是注意了一下，这上门服务啊，并不会开正式处方只能为患者提供就医或者是买药的建议。 大夫给开处方，这不天经地义的吗？ 那你得分，你得有医疗资格、医疗资质啊，你得分地方。实际上呢，这也是为了规避目前国内相关法律的规定，大医院的医生忙不过来，你说民营小医院的医师，市民有时候又不得信任，这使得目前这个合作呢还是非常有限的。 市民林峰无意中就看到了这个新增医生上门服务，本来挺有兴趣，说啥咱也尝试一下呗，帮忙约一下啊，我母亲多年这个膝关节疼痛。于是呢打开合作医疗机构一看，让人泄气了，仅有两家医院，根本就没有选择余地。说即使有专家级的医生加入，想想也够浪费的啊，大把时间都花在去患者家里边的路上， 嗯 啊，还不如在医院多看几位病人呢。 也是 啊，那就跟那儿自己瞎琢磨，说今后啊，这个医生看来很难有专家级的医生这个可以预约啊， 嗯， 大专家，大专家都在这一天上午50个专家号啊，100多个这个普通号啊，都在那儿忙着呢。不过呀，这个咱都知道啊，这德专车你知道吗？ 德专车， 目前正遭遇这个私家车接入乘客遭遇车祸索赔的这个困境啊。 嗯， 你说这专门的医生啊，这个送医上门这种活动，你说咱在我的健康北京节目当中都说过好多回医患纠纷这事儿。 啊，是， 你要是遇见这样的情况下，那他确实比较麻烦，尤其呢在签约医生把控不严，你说你这算不算走穴是吧？ 嗯， 你这个情况之下，这出点事儿怎么办呢？ 出了纠纷很麻烦。 哎，人家业内人士也建议，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渗透啊，医疗的这叫 O2O， 你知道吗？ 我知道。 啊，这个增长潜力还是无限的。 嗯， 国内相关法律法规应该快点啊，这个比如说像监督机制、责任认定机制、适用范围和诊疗规范这些东西，这些具体细则都应该尽早的出台。不过我觉得真的啊，现在说实话，你过去你说打车难啊，你现在各种各样的这个方式都有。 嗯， 看病难，如何能够打破这种看病难的现状？当然了，今年我们看到北京市有很多的安排，什么五环以内、三环以内， 啊， 咱们都往外迁， 嗯， 是吧？去一些郊区原来三甲医院少的地方，咱都方便一下。 对， 别让大家都扎堆在城里边看病。但是还是需要能够借鉴一些，比如说民营的一些机构。关键是首先你花了一些钱吧， 嗯， 态度能好点是吧？ 对， 服务能跟上点，别老让我排队。这是很多不差钱的一些患者要求是这样干的。 但其实这个医疗业，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个服务行业，来这是看病的，不是花钱买服务的，对吧？ 这是你这么想， 我是这么想 啊。你这么想不代表所有人都这么想。反正总之还是希望各种各样的需求能够尽快的、尽最大能力的满足大家的需求。当然了，什么事儿有什么别有病啊，这天凉，我们再一次跟您唠叨啊，千万千万别像王哥似的落大腿满街晃去啊，这个千万得多穿点衣服啊，别冻着自己，不然的话 露大腿也不至于，我就裤子上多俩窟窿就给我冻感冒了， 啊， 还露大腿呢，那不得住院呢。 所以呢，自己关爱自己，自己心疼自己，这是最关键的。 是，近年来啊，哈，面对一位倒在地上的老人，扶还是不扶，这已经成为很多人要掂量一下的问题了。 哎呀，这是一个技术活， 技术活啊。 嗯， 这还斗智斗勇呢。扶老人反被讹的很多事儿呢，也开始纷纷见诸报端啊。今天在这儿看上这么一新闻，明天在那儿看上那又那么一个新闻，这让大家伙就开始啊担忧，这扶老人还是撞老人，这到底哪个是真相，就成为了罗生门，就搞不清楚嘛。啊， 对，这一电影叫罗生门， 哎， 啊，你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对。 对啊，针对这种现象啊，支付宝 是 手机那个支付软件啊， 嗯， 它推出了一个保险。这个保险叫做扶老人险。 不是还有人干这种保险，扶老人险？ 哎，这险是这意思哈，用户只需要支付3块钱的保费，这一年期间啊，因为扶老人而发生对簿公堂这种事儿啊，真发生了，您最高可以获得20000块钱的诉讼费，并且能够得到全年的法律咨询服务。这个保险推出之后啊，几天时间之内就有26000多人投保。 不是真有人买这保险 呢，人还不少呢。人家这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啊，他们推出这个保险啊，就是希望能通过这项保险来弘扬社会的正能量。 这个起根的想法是好的， 就是为了让大家伙敢于扶倒地上的老人。 嗯， 工作人员也告诉记者啊，投保之后，当扶老人还是撞老人的问题这个上了法庭之后，投保人最高能获得20000块钱的法律诉讼赔偿。 嗯， 但是啊，这个案件要是一旦败了诉， 就是说最后确认你是撞的老人啊，真是你干的， 你要是败了诉，那 保险公司还赔吗？ 那就不在保险范围之内了，那赔偿金就得您自己掏了。 啊，那是必须的嘛。 扶老人险到底能不能解除人们对于扶老人这件事的后顾之忧啊？律师韩潇就认为， 在这件事当中啊，人们担心的往往其实不是诉讼费用的问题，而是担心可能要向老人支付的大额赔偿。韩律师说啊，这个扶老人险的思路啊，是用商业的问题来解决道德的问题，用保险来为道德投保。但是啊，这个也可能对老人这个群体造成不好的生意影响，让人们对于目前的社会风气问题啊更加的担忧。所以啊，人家韩律师对于目前这个保险啊还是支持的态度哈，因为那些真正做好事的人还是需要帮助的。 就是真正有心做好事的人，还是心里边能够觉得我服了之后心里边踏实点儿，我觉得后边有人给我撑腰啊，这种正能量还是应该弘扬一下啊。不过话说回来了，这种保险到底是一个吸引眼球，哎呦，终于是我们公司吸引眼球呢，还是真正能够让那些勇于见义勇为的人最后不那么寒心，这可能是靠一家保险公司也不见得能够解决的事情，对吧？ 话说回来，其实我倒有点担忧啊，这个保险真的一旦大行其道之后，是变成让大家放心的福，还是会放心的讹呢？ 啊，什么意思？ 啊，你想吧，想吧。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穿秋裤了吗？啊，当然了，还有您认为生活当中您见过最扛冻的和最不筋动的都是什么样的人？你发现没有？其实原则上原以为哈，东北这片就像你们老家那片的人，人家冬天特别冷。 你们家是内蒙古的 啊？对对对，离着东北比较近的内蒙古的地方，就是认为这个应该是他们那儿的人都扛冻 啊 啊！人家从打小都经历过寒风中的锻炼，结果我发现在北京哈，相对来说南方的朋友倒是特扛冻，天都特冷了，还穿着一短裤满处溜达。东北的姑娘早早的就把那些棉猴什么的先披上了。 其实说最大的误区就是北方人觉得南方不冷，南方人觉得北方人不怕冷。 哦，反正您认为生活当中您见过最扛冻的是什么样的？您今天穿秋裤了吗？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啊。张晓辉说：“哎呦，我周日就穿秋裤喽，不想在秋风里边嘚瑟啊。” 嘚瑟啊，打哆嗦 啊，那是哆嗦呀。现在怎么这个？现在都聊东北口音了呢，现在 秋风萧瑟嘛。 哎呀，告诉您一个好消息，从周六那天开始天气就回暖了啊，就这三天，二三四 可以脱秋裤是吗？ 二三四五，反正那天据说是20度啊，明天才14度吧，最高气温啊。 还是马大姐说 啊， 千万千万别嘚瑟啊，我老早就穿上秋裤护膝了，有病看不起啊，这看个感冒花好几百呀，这万一要是肺炎关节炎什么那就得花扯了。 嗨， 先扯了， 买保险吧。刚才不是说了吗？现如今保险特别多，包括咱们北京市有很多的医疗保险都是必须要上的。看病有的时候该看咱得看，千万别扛着，小病扛成大病，生活当中也是常见的。 大成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成， 大成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成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成才是生活的大成， 大成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成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昨天啊，北京著名的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接到了一位市民的求助电话。这市民说呀，前两天外出玩的时候，哎，看见有人跟那儿卖小猴， 卖悟空，卖孙大圣。 哎呀，这小猴看起来特别可爱 啊， 但是与此同时干着又挺可怜的，于是人家一下就花了4000块钱啊，准备给买回家养大了。千万别亏着它， 养个猴子， 养个猴啊！结果养了2天之后，满不是那么回事儿 啊！ 这小猴实在是忒淘气了， 不是又可爱又可怜吗？ 哎呦，跟那叫唤啊！而且它叫那声特别尖利，而且猴子你知道天性是疯狂的乱窜 啊！ 跟那家里边，哎呦呵，他以为那是花果山，简直家里人是无法忍受， 就杆往上爬。 后来据说曾经有人出价20000块钱想把猴子买走。 哎呦，这不就翻番再翻番的吗？ 哎呀，他又不想卖，你说我不是为了钱，不差钱，但是又想不出来更好的办法。你说卖我不想卖，留家里边，我家里边可没法住人了。这晚上你睡着了之后，猴子要坐你肚子上面跟你开个玩笑，你说你这受得了吗？ 拽你头发也够呛啊。 哎，于是不是向黑豹野生保护站啊求助嘛， 又给他们打电话了。 接到电话之后，人家保护站的李站长就和巡护员就赶到这位市民家里边，到现场一看，您别说哈，这是一个猕猴的幼崽，大约呢也就8个月大。 这猕猴属于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这种猕猴主要分布在我国南方省份啊，在北京出现肯定是人运输过来的。咱向主人介绍了小猴的保护级别以及饲养野生动物危害的健康、危害健康这些常识之后，说这样吧，我把这猴啊接到北京野生动物救护站去吧。在北京野生救护中心经过初步体检，这小猴还不错，身体健康啊，没病没灾的。你想要不然它怎么活跃呢？工作人员就把它放到这个康复笼子里边，准备啊找一合适的时候把这小猴放回自然。恰好你别说，这康复笼子里边还有一只跟它差不多大的小猴，俩猴凑一块又成好哥们了，特别亲密。李李说了，这个野保站此前也曾经接到过很多类似的一些求助啊，大部分是市民在外出途中从商贩手中购买的野生动物。不过呢，由于野生动物本身的特质啊，普通市民在饲养一段时间之后，一般啊您是无力再继续饲养下去了，如何处理就成了令人头疼的问题。其实呢，在家里边饲养这种野生动物很容易感染一些啊人畜共患的疾病，所以呢，在这儿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啊，路上遇见出售野生动物的商贩，您千万不要冲动，甭管那动物看着多可怜多喜欢人啊，但是千万别买，第一时间向森林公安举报，或者呢向野生动物保护部门进行举报。我们也是在这儿通过这件事儿想提醒您，有爱心没问题啊，但是您得讲科学是吧。 这些路上这养猴的也好啊，在养那什么小鳄鱼的呀、小蝎子、变色龙什么的这些东西啊，说实话，有些还真的不是说你一时兴起了就把它带回去了，这里边还会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的。 对对对，首先这是犯法的事儿，尤其是有一些保护动物，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肯定是不能够在家里边养的。 是 啊，希望您三思而后行。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接下来再跟大家说一稀罕事儿。昨天呢，微信上有一篇公众号的文章啊，说错漏百出的新编学生字典，拿什么来赔2000万农村孩子的未来？问号加叹号。 呵， 就是言之凿凿，说的还挺那个，挺惊悚的啊！一看这就是个很严重的事儿啊，也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的传播。 嗯， 这篇文章啊，就是说把这个错误啊分为七类，说这个字典有错误，包括基本常识错误、错别字错误、查字典笔画错误、违背基本物理学常识错误、释义错误、收词混乱、编教等等问题。 而这大帽子一顶又一顶，给我们举个例子。 例子多了去了。他说在常识错误这一类啊，说发源于宁夏的这个泾河啊被写成发源于甘肃。 嗯， 在错别字这个错误当中，说舌根的根，那个不是树根的根吗，他写成了那个搅和根的根，舌根。打破砂锅问到底，那个砂锅的砂呀应该是硼砂的砂，词典里呢写成了沙字，沙子沙粒的沙。 嗯，沙是地的沙。 哎，对，沙和尚的沙。这又一会儿大圣一会儿悟空的。在这个收词混乱当中啊，这个自己的那个字这个词下面的收录的词义当中啊，有字位没有字由、啊、这名网友呢就将这些所有的错误一一给列出来了，并且和权威的字典新华字典进行一一的比对，一共啊列出了11处错误。文章说啊，这本词书发送到2000万农村孩子手中，严重影响了农村孩子的学习和升学，言辞还挺激烈的，大家伙儿这也就看一热闹。昨天记者查找发现啊，网友所说的错漏百出的字典呢，是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年1月第一次印刷的版本。昨天人民教育出版社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啊，人教出版社呢已经在网络上看到了这篇传播的文章。 嗯，那他们什么态度呢？ 负责人说啊， 嗯， 网友指出的问题呀、啊、其实是在2013年出版的第一版图书当中才有。 嗯， 上面说这些错误现在已经全部都被订正了 啊，改了， 只有少数的是真的错误，大多数那都不是严重的问题，还有的压根儿就不是错误 啊。不是，这是说话怎么这样？ 人家有解释 啊。人怎么说呢？ 人说啊，就以打破砂锅问到底这句来说吧 啊， 普通人觉得硼砂的砂那个字儿正确，但实际上砂石地那个砂字儿错误啊，这是不对的。 哦， 从字源上来看啊，最早的砂锅呀那是用泥土做的，就是用泥砂的砂，所以啊写成砂和尚的砂是没有错误的。 哦， 对比市面上其他的词书啊，比如说商务印书馆的新华成语大词典、商务印书馆的汉语成语小词典和上海词书出版社的中国成语大词典，写的都是打破砂锅问到底砂和尚的砂。 哦，那看来是大家理解错误了。 哎，再比方说啊，瞳孔的瞳字， 嗯， 写成瞳仁啊，这是核桃仁，仁爱 仁慈的仁，然后呢他们写成了这个人口的人啊，这也不算是错误 啊， 因为啊瞳孔当中反映的是人影而不是果实。 哦，同人是人民的人。 哎，对，还有网友提出的说那个字那个下边列出来的词语的举例啊，有自慰没有自由可笑这件事儿，人说这自慰不是淫邪的说法啊，自我安慰也是自慰， 自我安慰， 反正词典也不可能把所有的词语都举例出来吧，有选择当然也是正常的。上面这负责人还说啊，网友提出的错误啊已经在2014年的7月版本当中全部订正了，之前的版本啊确实有这种现象，之后的版本都没错误了。此书界有种说法说，词书出版之日即是修订之时，词典进行修改属于正常现象，而且即使是旧版图书，错误率也远低于规定许可的1/1%。 哦，这还有规定呢 啊， 1/1% 啊！ 哎呀，要说我们当学生那会儿，可就认为词典上面的字儿、字典上面的字儿那是100%正确的。 你别说当学生，咱现在当播音员主持人， 啊、 我们说错一字儿、读错一字音，还是要就着那大词典来纠正读音的嘛。 啊，对簿公堂还是对簿公堂、 反正楼下有那个大匾啊，念错了就罚钱的一个字儿。 那是吧？你反正把名字得在自己那个电梯，下回有机会来到我们电台参观的时候，电梯门口都上面写着谁谁谁。李彩哪天哪月哪号在哪个节目当中把什么字错读成什么音了， 对 啊，都会有。当然我的话说回来，这些词典也好字典也好，某种程度来说它的要求规范能不能再高一点，能不能够让我们这些学生啊以它为标准的时候，不至于从中看到有更多的一些我们看着怎么觉得他这本书写的不得对的时候那种感觉，还是更加的严谨和规范一些。而且呢对于很多市民提的一些疑问呢，我觉得作为出版社的负责人是不是也能够更为宽容一些，就算您对的话您也能够稍微的解释一下。另外对于大家存在一些疑义的事儿，语言这种东西不断的在更新是吧，还有很多新词儿，也希望大家一起来探讨。但是既然是点，那咱们还是错误少点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穿秋裤了吗？这天冷不冷啊？张小薇说还真是，哎，我也发现身边南方的朋友比较抗寒，可能是他们家乡里边没暖气，整个冬天都生扛，所以锻炼出抗寒的能力。据说南方的朋友在冬天的时候都喜欢逛街去，不愿意在屋里边待着，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呀？ 就是外边逛街暖和呀。 啊，这出去暖和暖和去，屋里太冷了。 屋里凉啊，阴凉阴凉。 我身边有那个上大学的时候南方同学啊，他妈就过年的时候给他孩子打电话说，那个宝贝儿啊，那个晚两天回来吧，要不然你大年三十晚上回来吧，在北京多暖和两天，少回家遭两天罪。 不过话说回来了，这个冷和热还是自身感受啊，就是跟有一句流行词儿。有一种冷是你妈觉得你冷啊，就天天家长给打电话，你得穿秋裤啦，人天天那说啊，到底冷不冷对于成年人来说还是自己来衡量。不吃早的牛说，我今年50了，冬天一直是单裤过冬，从来就没有过不合适的时候，这得感谢我父母，上小学的时候我没人管呢、啊、前几天和昔日啊去青海山顶，我一个人穿短袖，哎呦，这个有一堆穿大衣的，感觉我像到国外了，这个 你也身子骨也太棒了吧， 这个挺好吗啊， 太惊动了。 其实有些抗寒教育，比如说我们的近邻日本，有时候冬天我们去发现那儿的小学生小男生光着膀子在学校操场上跑步，小女生也穿着那种他们的校服短裙嘛，冬天哈咱们都穿着羽绒服呢，人家穿着短裙满学校跑，该跳绳跳。 不不不不，我一点都不鼓励这种现象、 啊、 现在时候瞅着是没事，真等到上了岁数，那姑娘那膝盖那能受得了吗？我觉得还是不能贸然进行这种效仿。 是吧、 啊、 你老了，这个老顽童。 我这是吃了亏了，今天不穿秋裤上了当了。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哎呀，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穿秋裤了吗？您认为什么人比较抗冻哈、啊？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当然了，身体是第一位的，就是甭管您抗冻还是不抗冻，您自己觉得怎么样，千万千万别得病。昨天晚上6点多，有一中年男子突然之间就晕倒在东单路口，哎呀，幸亏好心人多呀， 好多好心人上前帮助，男子最终是化险为夷。事发的时候呢，这名中年男子啊，正好走到东单路口北侧的公交站牌那儿，突然之间就倒地上了，浑身抽搐，口吐白沫。 哎呦， 很多好心人哟，上前赶紧看看怎么回事啊！还有一些更热心的人掏出了纸巾帮忙擦，有的呢递上了矿泉水。然后市民王先生说正好啊是下班高峰期，我在车站等公交车，突然间就听见有人喊有人晕倒啦，我就赶紧跑过去，看见一名男子晕倒在地，躺在地上啊不停的跟那抽搐。当时啊周围好几个人都拿出手机拨打急救电话。大约五分钟之后啊，这名中年男子呢停止了抽搐啊，清醒了一些，有人呢给男子递了一瓶水，还有一些好心人呢把这男的慢慢扶起来。坐在路旁的男子反应呢还是有点迟钝，说话呢也有点吃力，旁边的人呢就问他你怎么样啊，正好啊这男的电话响了，是他的朋友打过来的，这好心人赶紧你先别说了，我说吧，把这电话就接过来了，把这男的晕倒情况告诉了他这位朋友。过了一会儿呢，中年男子还别说，慢慢缓过来了，说谢谢大伙儿哈，谢谢你们这些好心人救了我，谢谢。大约到6:20左右，这中年男子感觉身体好了一点，就自行离开了哈。所以我觉得这个当人出现一些突发状况的时候，生活当中还是好人多。 对， 你看又递纸巾又递水的，还有这么多人拨打急救电话的。 嗯， 所以我觉得让我们觉得在这样寒冷的城市当中觉得特别的温暖。 对，出门在外虽然都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啊，但是却能够通过这些细微的举动感受到人和人之间的温情。就像前两天说那个地铁，坐地铁的时候那鞋掉了，那个车里的朋友帮我把鞋踢到东大桥站啊，开门的时候帮我把鞋踢过去，结果人在东大桥站还真就发现了被挤掉的那只鞋，这就是一爱心接力呀。 我天哪，还有这么好的爱心接力。 当然了，你说虽然说大家伙可能互相都不认识啊，真说有难的时候咱们北京朋友肯定帮忙。 真是踢到东大桥站，不是拎到东大桥站的， 反正人家到了东大桥站就看到了上一班列车乘客给人这鞋给人带回来了。 甭管怎么做这是件好事，赞一个。 10月18号上午11:30啊，延庆县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红叶岭景区内，有一名男子啊，因为下山太急，一不小心崴脚了。 哎呦， 崴了脚下不了山，就被困山上了。经过消防队员将近3个小时的救援啊，受伤的游客呀被成功救下来，送到了延庆县医院进行检查治疗。根据当地的管理人员介绍，望龙台景点呢就在这个红叶岭景区的山顶。上山通道啊只有石阶组成啊，山路挺险峻的，而头顶高悬那个烈日不正中午嘛哈，也是给救援官兵啊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不到5分钟，身着全套抢险服争分夺秒爬山的救援官兵就已经汗流浃背了。经过了半个小时的攀登，终于在12:50的时候，在这个景点的碎石路上找到了这位崴脚的被困伤者。随后中队的官兵啊用固定肢体气囊对伤者的左脚进行了固定防护，并且将伤者小心翼翼地放在了多功能担架上，轮流抬着担架下了山。上山容易下山难啊， 对， 经过1个多小时的跋涉，中队官兵在下午2点的时候把伤者安全地抬到了山脚下。由于这受伤的人啊他是开着私家车的司机，受伤的人这个朋友他又没有携带驾驶证，经过协商啊，由消防队的抢险车班长驾驶着伤者的私家车，把他送到了延庆县医院进行救治。 哎呀，我们在节目里边也说了哈，这个北京有很多地方赏红叶不错，不见得扎堆去看那红叶比人还多的，不对，是人比红叶还多的香山哈。 嗯， 这个去郊区的时候您得留神，有些地方相对来说险一些。 对 啊，您这个崴脚啊，这还有消防官兵给您救治，还有一些人呢就属于那种驴友，就非得去人迹罕至的地方来彰显自己的才能， 而且不代表去了人迹罕至的地方您就一定被够得上格称为驴友了， 是吧，这个那不是有罚款吗，是吧，不过咱是不为了罚钱啊，最关键的是注意安全，千万别因为一时显摆自己的能力而给自己带来不太好的这个后果，是吧。 对， 来，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北京城的一些新变化啊。这个清朝有一位著名的大臣，也是位重臣，叫伊桑，到底叫伊桑阿还是叫伊桑阿？ 音译吧。 啊， 这肯定是少数民族的名字音译过来的。 啊、清朝的，你比如说像和珅，这咱们大家都知道，刘墉是吧？你这是起了这个名儿，到现在咱们年轻人就不太好认了。反正 民族， 反正总之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清朝大臣。 啊、 他呀有一墓地在房山韩村河，结果呢就遭到了盗窃破坏。这两天记者走访发现啊，这个墓的大修工程已经开始了。据当地村民说，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这盗墓团伙啊就成了他们家的常客了。他们开着车来，偷完东西就跑。说现存四座华表上原本各有一尊望天吼，这大家都知道，就是朝天那神兽啊。 嗯。 其中三尊都已经被偷走了。 哎呦！ 2013年有媒体报道提供说当年有一伙人趁着夜色潜入墓地，偷走了华表上的这个莲盘。由于这莲盘呐、啊、位于华表顶端。这伙人啊，这是怎么偷呢？不惜把这个华表拿绳索给拴上，直接给他拽倒，就为了偷上面一莲盘，这华表断三截。 哎呦！ 文物爱好者马先生说这一次古墓得以大修啊，对于文物保护来说是一个利好消息。那么房山区文化委员会的文物科科长也说这个将会建成一座遗址公园，在原址的遗址的基础之上修建一个围墙，起到保护的作用。刚才不是说呢，被拽倒了断开那个华表那柱，我们想办法给它修复，重新让它立起来吧。估计这个工程下月底能完工，到时候游客呢可以免费参观。不过话说回来了，北京是一个特别有历史厚重感的地方啊，这些地方有很多村民都是非常上心的，当然也架不住365天24小时跟那盯着，也是希望文保单位能不能弄点摄像头什么的看着点，这些东西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呀。 哎呀，这一己私利呀、啊，毁了大家伙的这样的文化遗产、 哎， 确实听起来很心疼。 他估计偷完了之后，装在自己家卧室里边。 哎呦， 啊、 可不能啊，这是人墓地上的。 反正还是希望大家都留着点神，把这些盗窃犯啊，这些犯罪分子早点给他抓上。 根据人民法院报中国法制客户端的这个报道说啊，这个。大明星小燕子赵薇，不嫁人了嘛？啊，她老公啊，黄有龙被告上了法庭。 为什么呀？ 吃了官司的原因是说有人买了他的房子，但是没法入住，所以才提告要求这黄有龙，你得腾退我的房屋。 啊，他就是不腾房，卖了房之后拿了钱不给人房子， 你这不耍无赖吗？看上去是这赵薇的老公没有道理啊，可是这房子实际上却不是赵薇老公卖掉的 啊， 而是他的司机给卖掉的。 那司机怎么能把他们家的房子给卖了呢？ 这问问呗哈、原来呀、居然是这个司机啊冒充赵薇老公啊到公证处，通过人脸识别技术，还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呢啊，还能委托了一张这个公证证明，委托另一个人把房屋卖给了这个受害者。这事情败露，这房屋没法腾退交付啊，所以这黄小龙这稀里糊涂就被人家告上了法庭，要求交付房屋。 不是，这到底是什么是人脸识别技术呢？ 那记者也帮大家伙查了查啊，目前呢已经有部分公证处引入了这个人脸识别技术，采用最新的人脸识别方法，结合这个第二代身份证的阅读器应用技术，通过那摄像头啊咔嚓给您拍个照，捕获到的人像或者指定的人像和数据库当中登记的对象进行比对，一看俩人这脸是不是同一张脸， 这就 确定是不是同一个人。 这就是很多人拿着别人的身份证办事儿的时候，人家有时候也看不出来，也可能这照片是多年前照的，跟现在长得不一样。 你别说俩人，有的时候自己一个人拿着本人的身份证都有的时候会有差异， 是吧？这人脸识别技术按说是能够更安全一些，是吧？ 所以就大家伙就开始疑问了，你说是真的人家工作人员没看清楚，还说他俩长得特别像，这里边还有什么其他的猫腻呢？ 这事儿什么时候这案子能开审？ 据说啊，10月22号将会在朝阳区人民法院开庭。 这事儿挺好玩哈，这个高科技到底是能够帮助我们呢，还是能够让犯罪分子利用呢？ 哎，你说会不会有碟中谍那个、像那个伊文那个人脸面皮什么的？ 那是面具哈、那个叫什么？特别爱戴那面具，老想找机会戴 人皮面具， 班级是吧？ 多吓人呢！ 反正挺好玩的。 怎么是班戟呢？那应该是那个《聊斋》里的画皮呀、 啊。哎，听着那么瘆得慌。 是、 啊，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穿秋裤哈。这个不吃草的牛说，冬天穿单儿呢，并不能造成老年腿疼。关键是室内温差不能太大，就像跑步本身不会造成膝盖损伤，损伤是姿势不对造成的啊。这是大家，这是他给提出的一个观点。 还有像 等会儿这得说一句啊， 啊， 您就说这个温差不能太大，那也不能一直在零下多少度的那外边待着，您肯定得进屋吧，进屋就一定会有温差，更何况现在大家伙的屋子空调都开得足足的，那些公共场所一进门那个暖风那简直就是吹得恨不得当时就把羽绒服脱下来，温差是不可避免的，可见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缩小温差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刺激，对吧，你不能说为了躲温差咱一直在外边冻着吧。 哎呀，这个 LI 说秋裤，哎呦，九月底那次降温就穿上了，一直没脱呢。这早出晚归还是保养点好，你看心疼自己， 知冷知热。 没钱也任性说，哎呀，我也一直纠结这个事儿啊，纳闷很长时间了。正常来说，东北的不论男孩女孩到北京应该都扛冻啊，毕竟这儿比老家那儿凉，暖和好几度呢。反正我是穿秋裤了哈。